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在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发布。方案描绘了今后十年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路线图和施工图。到2022年，北京市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支撑体系更加完善，标杆工程建设、标杆企业培育取得显著进展，进一步巩固国内标杆地位。到2025年，基本建立数据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数字覆盖全领域，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地区生产总值50%左右，进入国际先进数字经济城市行列。到2030年，北京将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那么，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是什么样的？北京在哪些方面能够成为标杆呢？还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北京市发布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标杆城市怎么建？数字经济怎么玩？我们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最近呢，围绕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啊，我们的节目进行了连续的关注。我们尤其期待呢，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实施方案的落地。我们也特别想从这个方案当中啊，找到一些答案。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会是什么样的？要实现这个目标，北京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建设？成为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些问题，从最新下发的这份方案中寻找答案，并探讨未来的发展之路。首先有请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刘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赖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其实此前的“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也为北京描述了令人期待的图景，还要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那如今呢，这个目标有了具体的路径。首先，我们要关注这次方案提出的总体目标，通过5到10年的接续努力，打造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6个高地，包括城市数字智能转型示范高地、国际数据要素配置枢纽高地、新兴数字产业孵化引领高地、全球数字技术创新策源高地、数字治理中国方案服务高地以及数字经济对外合作的开放高地。总体目标一下提出了6个高地哈，想请教一下赖院长，为什么要从这6个方面来发力？ 是这样，这里面首先第一个就是城市数字智能转型的高地，强调是示范引领性强的数据原生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呢，这个城市要数字化的这种转型啊，它首先应当有数据原生的基础设施，这个基础呢才能够构建这个城市数字智能转型的示范高地。所以这个呢显然是第一个整个的这个发展的根基，有了这个基础设施，第二呢相应的呢应该有足够的数据的仓库的这种分析的基础。那这里就需要什么呢？就国际数据要素配置的这个枢纽高地了。也就是说有大量的相应的这个分析处理的企业资源，把这些企业要数据就要资产化，才能够集聚全球市值呢前100名的数字经济的标杆企业，也说有标杆企业来运作，使得呢这个数据要素配置它成为了一个枢纽型的这种城市。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呢，就可以孵化出大量的新兴产业集群，这些新兴产业集群呢它就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更好的数字化的这个基础，也为我们相关产业呢提供整个数字化的服务，包括呢跟生活相关的，比如说健康的服务，跟制造产业有关的智能的制造、数字的金融等等，形成的产业往更高层级的发展，与我们的生活生产更密切相关。 而且在更前沿的领域里能不能走在世界的前沿，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在高端的芯片上、基础的软硬件上、开发的平台上、算法上等等，在这些前沿的领域要出一批世界一流的首创技术、首创产品。那如果达到这个目标呢，那就进一步提升为全球数字技术创新的策源高地，这是又往一个更高的平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在这样的变化呢，那我们城市也要发生一个根本的革命的变化了。那就是说，我们既然已经做一个数字化的城市，发展数字经济，那么城市的治理应该到一个更高的水准，这个治理就应当以数字化为基础的治理。如果做好这一点，是不是就可以成为数字治理中国方案的服务高地？也就是说，我们拿出我们独特的数字治理的相应的方案，并且以此呢成为中国的解决方案，不仅是在中国本身成为各个城市的标杆，而且在国际上实际上也是各种超大城市数字化治理的一种典范。最后的话呢，提到呢数字的贸易、跨境的数字流动等等。我们有了这么好的数字化产业的基础，那么是我们关起门来自己用呢，还是把它呢变成我们北京增长的新的引擎，跟国际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国家、更多的企业呢做更多的这种交流交易，就变成了数字经济对外合作开放的高地，这也就形成了相应的制高点。这样的话，实际上六个高地呢，他们之间呢是循序渐进的关系，有相应的基础的技术层面的数字化分析的产业，有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跟生活智能产业发展相关联的一系列改变民生、改变产业体系构建的这种新兴的产业的发展，实现呢高薪尖的一些领域上能有所突破，在全球上能达到引领的作用，而城市的治理呢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我们数字经济发展的水准呢成为我们经济交流、经济合作重要的增长点。所以呢这个六个领域呢实际上是逐渐递进、相互关联的关系。 有硬件建设也有软件建设哈，这六个方面的联系非常的紧密。那么刘老师，在您看来这六个方面怎么样来形成合力呢？ 其实就是关于刚才赖院长谈了的这个六个高地，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还都是以数字的这个概念出发啊，不管是数字智能转型也好，包括它的数字要素的配置、数字产业的孵化，包括数字技术、包括数字治理，核心就是突出了数字二字。我们的北京市的打造的是全球数字经济的标杆，不是简单的一个数字标杆，在这里边数字经济才是我们整个的报告的核心。我就特别想提一下数字经济的这个定义。1996年有一本书叫《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美国斯科特写的这么一本书。那么这是首次全世界范围提出了一个数字经济的概念，但是呢目前广泛认可的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当中给出了一个定义，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等一系列的经济活动。这个就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概括。特别要注意的是，数字经济的内涵是什么？它是关键的生产要素了，就是原来我们没有把它当作生产要素。同时在这里边它有一个重要载体，就是现代的信息网络，信息通信技术将是它的核心推动力。那么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提升了整个社会发展的效率，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那么在这几个关键要素里边，就把刚才赖院长提到的这个解释的这六个高地充分的就体现了。也就是说在这里边我们的六个高地不管是怎么去做，它都是为了打造一个完整的数字发展的基础、创新、孵化、包括治理等等。治理实际上就是优化结构、提升效率，重点的核心就围绕一个，六个高地的建设就是为了突出我们的数字经济的概念。也就是只有在这个六个高地建好的基础上，相互之间协同发展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打造出全球的数字经济标杆。特别有提出来一个，就是数字经济对外合作开放的高地，这个呢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意识啊。实际上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抓手。那么如何让这些数字的基础设施能够真正发挥出它的效率，这就是刚才赖长解读的六个高地的我们叫做协同发展，那么它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 好，那除了总体目标呢，还有阶段性的目标哈。阶段性的目标呢是分三步走，我们通过一小段的片花来了解。到2022年，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支撑体系更加完善，数据资源优势得以强化，数字技术创新活力不断释放，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速推进，标杆工程建设、标杆企业培育取得显著进步，数字经济的首都示范辐射能力得到提升，进一步巩固国内标杆城市地位。到2025年，数据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基本建立，数据资源要素潜力全面激发，数字企业集聚和产业集群效应大幅提升，数字产业全链条形成，数字技术全领域覆盖，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地区生产总值的50%左右，进入国际先进数字经济城市行列。到2030年，全面实现数字化赋能超大城市治理，拥有高密度全球化的数字经济研究服务机构，汇聚海量高频的全球流通数据，具备强大持续的数字创新能力，引领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持续提升，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好，阶段性的目标呢是分三步走，从基础设施的建设到质量的提升，再到软硬件的有机统一，从国内到国际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小目标，最后形成大目标。那么我们关注到啊，这个是明年就要实现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支撑体系的完善，要进一步巩固国内标杆城市的地位，离明年这个时间很近了哈，可能也就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这个阶段给出的这个时间并不长？刘老师您怎么看？ 应该这么说吧，在整个的数字经济发展当中，我们有后发优势，就是我们国内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应该说走出了一条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的道路。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全世界有机的融为了一体，什么世界是平的也好，什么也好，那充分反映了一件事，就是互联网的诞生实际上是属于世界处于了一个起跑点。我们中国，我有我们的大量的强大社交平台，在这里边呢，我们有一个后发，但是同时因为我们的人口量巨大，所以说在世界上应该可以看到，在数字经济发展当中，我们后来是在往居上在走，我们自己的基础建设，数字的基础建设应该说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摄像头啊、传感器啊、城市治理，包括我们的智慧城市的建设啊，那么甚至我们国内的还学者率先也提出了我们叫做城市大脑，还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学者一个刘博士提出来的，一个刘峰博士啊，在中科院的。那么在这里边就是说，我们在理念上包括基础建设上，我们并不落后于发达国家，那也就是说我们唯一欠缺的是对于这些的有机的协同的结合处理，现在我们还在细化。那么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谈到的是转型升级，然后优化结构，也就是把现有的我们还要继续挖掘。城市的数字转型是一个完全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了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城市建设、政府服务，也就是说诸多的关键点，也就是说目前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明年我们可以有一个变化。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基础设施啊都已经在建，比如说目前北京市的车联网道路协同建设在全世界这是属于率先的，公里数现在是最长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在明年能够达到的东西，很多东西现在的基础设施已经具备了初步条件啊，因此说我在明年就有应该有些变化，当然未来的发展我们看到还有到30年，那是另一件事情。 第一步到明年就能够实现，说明我们有这样的底气。第二步呢，提到的是到2025年建立数据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模式。那这里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衡量点啊，就是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地区生产总值的50%左右。赖院长，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理解这个目标的内涵？ 应该说，第一呢， 就是北京这个数字经济的这个产业规模在全国它是领先的。实际上北京现在的水平已经高于全国的其他城市的水平了，不仅是高于平均水平，这是一个发展的一个根基。而未来呢，可以说呢，发展的潜力呢还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北京的现在企业的整个结构当中，有互联网基因背景跟数字经济密切相关的企业，那么在北京的话呢，实际上在全国各个城市比是领先的，第一的。然后最大的一些跟互联网相关、数字经济相关的一些企业的话，实际上北京呢发展的也是领先的。最早了解互联网的可能是通过银海威，那么银海威北京创建的，后来大家接触的这个搜狐、新浪，他们的总部也始终在北京。最早在国内出现了这网上购物的8848，也是在北京。那么现在的话呢，京东总部也在北京，民生服务的美团它的总部在北京，字节跳动总部也是在北京，阿里巴巴虽然现在在北京呢迁入了很多很多新的总部的功能，而北京的这很多数字企业发展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比如像小米科技小微企业发展成北京的这个总部企业只用了短短5年时间，而现在它又开始了互联网造车的创新，所以这样的企业呢发展非常多的。独角兽企业的统计上也是如此，像北京现在有93家独角兽企业，那么按照这样的规模的话，在全国是排名第一的，全球相比那么各城市中也是排名第一的。而随着这些企业不断的孵化、不断的壮大，那么北京的数字化企业的这个总量上必然有非常明显的突破。而另一方面呢，北京的很多的传统企业呢在向数字化转型上也是非常快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这个从现在40%增长到50%，应该说不是一个很冒进的目标，完全可以实现的。 嗯，完成第二个阶段的目标呢也是很有底气哈。那么第三步是2030年要全面实现数字化赋能超大城市治理，特别提到了关于全球化呀、国际规则啊这样的关键词。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目标定位于全球的这个标杆哈？那这个目标现在定下了，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压力会不会有点大？请教一下刘老师。 这个压力还是有的。首先呢，把要是从数字经济的规模来看，对于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在这里边它除了有 GDP 的占比，还有数字经济的理解啊，在这里边不是简简的是个经济概念，实际上数字经济已经牵扯到一个综合性的城市的评估，不是光是你的经济达到这个指标，那么实际上数字经济里面包括了诸多诸多，包括你的城市治理，包括你的文化体现。比如说全世界综合实力排在前几位的城市，这已经许多年了，就是伦敦跟纽约反复在交替相互竞争，到底谁是第一谁是第二。那么应该说到现在这几年，伦敦排在第一，纽约排在第二。那么我们呢现在是北京上海进入前20里面，为什么伦敦总是排在第一？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各个方面比较全的，它的文化底蕴要强于纽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伦敦城市的建城史时间、文化上时间它是比美国要早得多，所以说在这里边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就是我们想达到全球的这种标杆城市啊，我们还是有一些压力的。但是我们在北京来说，我们其中有一个底蕴，就是我们的文化底蕴还是深厚的啊。那么如果只是从经济产值来看，去年北京的经济增值就是1.44万亿，目前呢占了我们整个北京市的40%。可以说数字经济对于拉动北京的整个的这个经济增长应该说是举措非常重要。我们未来的目标比如说要达到50%到55%，就要通过我们的数字基础的建设才能获得更好的效果。 嗯 啊，我们举例来说，工业上你达到了多少的数字化啊，在这里边的传统的设备有多少转型了数字化，社区里面又有多少达到了数字化，整个的城市治理上又有多少数字化。那么在这里边有一个就是特别要求，就是我们未来发展当中它有6个高地当中就是协调的城市发展。比如怎么叫协调，摄像头都安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到相互之间 在算法上、参数设定上，我们能不能达到互通？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举一个工业互联网的例子。工业互联网既容易又不容易，不是简单的设备你加上连接就可以，因为我们的工厂内的设备很多，它的编程语言都不一样。那么这些设备你如何去相互之间进行连接？工业互联网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我要做一个平台，哪一种设备到我的平台上都能交互自动翻译。实际上我们是有更大的优化处理，我们是万物互联式处理，但是万物互联你能不能做到一体化的反应？也就是说，我们这些设备出现各种数据的时候，看似没有关联，但是却报警了，应该进行这个问题的处理。所以说在这里边，数字的整个的城市的操作系统应该说是未来一个大的变化。也就是在建设标杆城市当中，什么是标杆？我们说了，未来要建设超级算力，那么算力可以做到，数据采集我们这边没有问题，但是你整个的操作系统的集成化能不能达到相互之间是相互有反应有对应？应该说最大的对于我们的难度不是个经济指标，而是我们这些六大高地的建设能不能有机的协同发展。 挑战和压力不小，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压力变成动力，稍后我们将继续来探讨。 在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发布，方案描绘了今后十年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路线图和施工图。到2022年，北京市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支撑体系更加完善，标杆工程建设、标杆企业培育取得显著进展，进一步巩固国内标杆地位。到2025年，基本建立数据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数字覆盖全领域、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地区生产总值50%左右，进入国际先进数字经济城市行列。到2030年，北京将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那么，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是什么样的？北京在哪些方面能够成为标杆呢？还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还有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参与节目的讨论。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整体目标哈，有分步走的小目标，接下来就是要脚踏实地的来完成了，来关注怎么打造数字经济新体系。方案设计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哈，我们选择大家比较关注的两点来充分的分析。我们知道数字基础设施哈是城市数字化建设当中最为基础的，那这次的方案提出的是要率先建设数据原生的城市基础设施，这个原是原来的原。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数据原生的城市基础设施？为什么要强调数据的原生？ 这个数字原生啊，实际上目前我们看到的解释啊，在基本上核心就是一个，就是数字原生是由以物理世界为重心的这个社会向以数字世界为中心的迁移的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就是数字原生是数字经济真正的推动者。关于数字原生态啊都有诸多说法，但是实际上数字原生主要指的是我们过去生活的世界主要是以物理世界为主。实际上数字世界的出现是跟计算机的发展是有关系的，也就是在计算机没有发展之前，数字存储概念是没有的。在物理世界当中，一本书我就是一本书，一个桌椅我就是一个桌椅。但是呢，当我们计算机出现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数字的存储的这么一个概念。你的这本书的内容可能就在我的计算机里存储，这个大家现在都已经习惯了的事。那也就是说，只要我把我的计算机里的存储器拿走，我就拿走了诸多的图片、资料，包括所有的存储的数据，就是所有的社会物理世界当中反映的事情，全在我的计算机当中都体现了。所以说数字原生实际上是物理世界为中心向数字世界重心为中心的一个转移，应该是这么个概念。那么在这里边我们的原生数据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的基础数据的采集，这就是一种原生。我们现在2020年底北京市在工业企业生产设备上的数字采集化的率已经达到了65%。 这在全国是很高的，也就是说刚才赖院长说的，北京的整个整体条件在全国是远远的领先啊。那比如说关键的工序数控化，我们也达到了数字原生的 70%， 生产化的设备，生产设备的联网率也达到了 60%， 在世界上我们做的也还是不错的。也就是说数字原生基础的这些数字的采集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环，可以说数字原生的城市基础设施就是包括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摄像头也好，传感器也好，车载的传感设备，包括我们每个人拿着我们的手机到处行走，这些数据的采集实际上都是我们城市的基础设施。所以说在这里边数字原生就是个很重要的概念。 原生数据是最为基础的。我们也关注到除了强调这个原生数据之外呢，在数字经济新体系当中呢还提出要聚焦数据驱动的未来标杆产业。那么哪些属于这样的标杆产业呢？包括数字化出行、健康服务、智能制造、数字能源、数字金融，还有数据支撑的研发和知识生产哈。众多的产业当中，为什么要把这些领域的产业作为标杆产业？赖院长。 因为刚才其实前面我也提到了，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城市做数字经济的标杆呢，同时呢，应当也是一个民生最宜居的一个标杆的城市，是我们的产业先进制造智能产业的整体的发展的一个城市。那么在这样城市的发展当中呢，它就涉及到民生保障服务的全面的数字化提升。刚才说了，跟出行、跟健康有关的，实际上是民生服务保障能力的一个全面的提升。通过数字化优化资源的整合，最大效率的调度一切的这个服务的资源，既呢给民生呢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服务，也通过呢大数据的处理分析，给市民呢提供呢更精准的相应的健康保障。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市民的整个生活的品质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这是数字化对民生生活的提升。而另一方面呢，是对产业的提升，以及呢对环境压力的降低。比如说在能源上，通过数字化的调配呢，节约能源的使用，减少碳的这个排放，能耗呢大幅度的这个降低。而其他呢，对于产业的保障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刚才刘老师也讲到了，现在很多产业呢都全面数字化的优化，而这些优化之后呢，对于我们的产业的效率大幅度提升了，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我举个例子，像便利店，像北京现在有的新发展便利店增长速度非常的快。那之前为什么别的便利店发展不起来呢？因为便利店直营成本就会很高，因为员工的成本占了很大一块。但是加盟，中国的这个诚信环境下，有时候加盟店的管理难度是比较大的。那现在有的企业，它在这方面呢做了很大的突破，大量的数字化智能技术的应用之后，使得它的员工成本大幅度下降了，既进行直营，但是呢又没有传统的便利店那么多的员工成本，所以它的这个既能保障收益，又能给老百姓提供很好的服务。这个是老百姓眼前看得见的最基础的民生，那其他领域呢更是如此了。 建设数字化的城市哈，最终还是要为民生来服务，包括这个企业的发展也是重点的围绕着怎么样来提高大家的幸福感。说到建设标杆城市，实施标杆引领工程的建设是重要的一环，哪些工程会成为标杆引领工程呢？包括数字城市的操作系统、城市超级算力工程、北京大数据交易所、高级别自动驾驶全场景运营、跨体系的数字医疗示范中心、数字化的社区建设。我想跟我们最为密切的就是这个数字化的社区建设了，来请教赖院长哈。其实说到这个数字化的社区建设，我们对此都非常的期待，但是多少呢还是觉得是比较抽象的。那是不是说未来的这个数字化的社区建设很大的一部分是要把精力用于我们不能够直观看到的这个软件的建设和升级，可以这样理解吗，赖院长？ 应当说呢，既有看不到的，也有看得到的，它是一个全面的收集。第一呢，社区的基础的信息的采集，全面的数字化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优化。我们的电梯使用寿命怎么样，小区门禁进出的人的结构如何，安全隐患有没有，相应的每天产生的这个垃圾排放是多少，运送的 能力水平是不是及时，设施设备是不是有缺损，是不是要及时呢进行调配补充，以及各种各样的升级服务，甚至呢是对于生活中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需求应该提供什么样的社区服务上有精准的定位。具体一点，咱描述成前景，比如老年人独居在家，哎，连续一段时间没有出门，那是不是有一些个安全的隐患呢？是不是要进行呢相应的调查跟踪，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应急救助的事情呢？老人家里是不是有智能化的呼叫设备，应急的情况按紧急按钮，我们的人员能迅速事先照料呢？所以这里面啊，既有软件的，实际上也有大量的硬件的设施的铺设，还包括大量的跨领域各种各样的服务机构、公共的机构之间的设施系统数据的互联互通，资源的共享、共同的调配，这样形成呢各种服务能力联动、各种社区的民生保障能力的联动、重点服务的人群相应的针对性的关照。 那么未来的这个数字化的社区相应的来说一定是服务更为精准的。那其实我们刚才分门别类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北京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努力方向和发展的路径哈。那么如何实现全方位的数字转型融合发展，形成源源不断的发展合力，并且保持持续的创新，一个理想的数字经济的标杆城市还需要注意哪些关键点，来听听两位的建议和观点。赖院长， 前面啊我们画了美好的蓝图，但很重要一点就是数据安全的问题是要重中之重的，因为要做好刚才说的互通互联、数据共享、这个云计算、智能化的大数据的分析等等呢，在技术难度上呢在不断的得到突破。但是呢有这么几点呢非常重要。第一呢就是原始采集的数据呢如何呢安全的存储，不会受到一些个攻击篡改的这样的风险。所以在这里的安全防护这是第一。第二呢人的隐私的保护。我们不能说到处摄像头、到处人脸识别、到处这个指纹录入，那么每个人的一切行踪全暴露在所有人跟前，那恐怕是不行的。所以数据呢如何脱敏，如何呢哎既采集充足的数据，但是在整个的数据的相应的采集之后存储到最后的这个分析的这个环节当中呢，要做好相应的脱敏处理，来保护呢每一个人的这个隐私，绝对不能让这个个人的信息呢随意的泄露。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既要有这个数字化的全面的发展的进展，另一方面的数字安全上的这个研究和相应的立法以及各种机制的保障上也是要做于重中之重的去努力提升的。 嗯，数据安全关乎到每一个人哈，这个非常的重要。好，刘老师您有什么建议？ 实际上我们看到我们打造六个高地，包括我们提到了我们的数字全球化的标杆啊，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考虑，实际上数字的建设离不开大量的碳排放问题，就是在这里面要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到底我们的算力数据中心要建多少，在这里面我们就应该有相应的碳排放、碳中和的个考虑啊。那么我们的绿化上是不是要有一个更大的表现，因为我们大量的数字机构的数字设备的出现一定会产生大量的能源消耗，那么大量的能源消耗一定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那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实际上在2030啊，这个我们有一个碳要求，那么在这里边呢可能要统筹要再考虑我们如何在碳中和上，如何通过其他的一些绿化呀，包括其他的处理绿色的建设上新的一种布局，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基础之上，未来的发展上，我们在未来的环保上也应该有同步的这么一种方案出现。 嗯，的确呢，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相关的配套措施呢，应该还会不断的落地。实施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北京发展数字经济的重点方向。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也期待方案描绘的未来城市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越来越精彩。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解读。